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应当还是本。 凤凰 U Radio 三联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的三联化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其实，在节目中已经关注了一整期的这个薄熙来大审，今天是进入到了第二天。那在今天，目前现场最新的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凤凰卫视特派山东济南省中院的记者罗宇明，请罗宇明为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宇明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到目前为止这个济南中院的最新的情况。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两个情况哈，一个是这个微博更新的非常的慢，而且呢信息量非常的少，相对于昨天的这个海量信息来讲呢，今天的微博一上午只公布了几条的这个信息。那么我们外界的媒体呢，以及是业内人士也是在猜测，说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案件呢，目前呢进入了一个大的这个调查的一个阶段，那么所以大家呢，媒体呢仍然是在等待庭审情况通报会的即将召开的，那么希望坐在这个通报会中午休庭之后的这个通报会上面呢了解更多的情况。那么其实第二个区别呢，就是今天的媒体其实少了很多，在通报会上也好，在这个中院的门口守候的媒体也好，可以说跟昨天比起来呢是大量的减少了，是在这个通报会现场呢，我们也有跟同行聊过哈，我们好像是有20多位的记者今天已经是回城了，可能是一家媒体有些派两组人的，可能就一组人就回去了，可能有也说了，就是说这个特别多的这个海外的媒体呢，可能是在第一天的时候特别的关注到这个博案，但是就根据现在目前的这样一个进度呢，感觉可能在今天要有结果的可能性，大家呢都感觉不太乐观，所以有些媒体呢都已经是减少了人手撤离。那么但是呢，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到底会不会能够顺利完成这个审理呢，还有待下午的继续的观察。就是 好的，非常感谢罗宇明从山东济南中院现场发回的报道 的， 谢谢。这个我们刚才听到罗宇明的前方报道的同时哈，我们在这边看到是在新闻发布新闻中心呢，现在现场的情况是人民网似乎在准备视频的直播，这如果说这是一个真的行动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到现场庭内有这个应该是审判人员的这个画面，如果说这个做法得到落实的话，这会是比昨天微博全天直播的更大的一个突破，可以说在审判的这个公开度上。那现在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时间在12:05的时候，我们还不是特别确定。那对于昨天一天的微博直播，相信大家应该感受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今天在全天的在整期节目里面呢，会请到两位法律的专家，特别是在刑辩方面的专家。一位是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阮方明教授，另外一位呢，他自己本身跟重庆又非常的有渊源，李庄先生是这个李庄案的当事人。前律师现著名非律师，这两位呢会为我们来全方位的解读昨天的庭审的现场。我们现在首先呢，请阮方明教授为我们评价一下昨天这个微博直播，它到底算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有人说好，有人觉得呢，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玄机。阮教授怎么看？我们来听一下。 好， 应当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中国，就是新中国60年以来司法史上的一个进步吧。相比较上一次的这个博古开来的庭审啊，就完全没有公开，结果呢事后人们还是从网上读到了庭审的一些要点，官方的版本和这个参与了庭审，就是旁听了庭审之后人家出来写成文字的那个版本，成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反而对这个庭审呢感到认为有各种各样的质疑。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文字它可以过滤掉一些这个东西吧， 如果是视频它不可选择，它就完全都播出去了。如果碰到薄熙来有一些什么语言，不是什么自我否定有罪的这个语言，可能涉及到一些，因为他毕竟担任这么高的领导职务嘛，有些语言可能会涉及到国家的一些机密，一下子说出来了，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这怎么说呢？既是一种进步，但是呢，这个进步还没有完全到位。当然，这也是在探讨当中。我是两次到英国去，这个进行学术访问学习，但是英国法庭他就没有实况转播。他都是画家画了一幅画，由被告由什么控方也有辩方也有法庭的这个法官。 刚才我们听到呢是来自浙江大学法学院阮方明教授对于这个中共对于高官审理历史上第一次用微博文字直播他做了一个说明。不过最后也讲到，其实在英国在国外人家也没有说完全的直播，因为毕竟是考虑到这么高的职位，可能有一些话语讲出来无意之间就透露了国家机密，是目前是一种进步，但是呢还是进步的不够彻底，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是根据昨天这个微博上面到昨天晚上11点钟为止，一共是发布了10段的庭审现场，我们可以视作是一个庭审的全记录。那我们就来细细的研究这个字里行间到底透露出了什么样的玄机。第一点，首先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强烈的印象，薄熙来在庭上当庭翻供， 是 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被告人原话这样说，唐潇霖说给我3次送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他请托我办事的那些事情都是公事公办，绝对没有谈到他建大连大厦是自己倒卖，绝没有谈到申请汽车指标是为了倒卖，这些事情他当时全部向我隐瞒。对唐潇霖3次送钱的事情，注意了，我曾经在中纪委对我审查期间，我违心的承认过这个事情，就是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情节，脑中一片空白。 这个 也就是说，对于中纪委当时的审查，他是给予了当庭的翻供。 这个是当庭的一个180度的转弯。具体是怎么翻供呢？他说，7月26号在中央纪委审查我的期间，我写的笔录的确有这回事，庭前会议上我已经把情况陈述了，理由是对我有不正当的压力，第二当时有明确的诱导因素，我考虑到大势所趋无可挽回，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表示哪两个大单，一个是唐潇霖，一个是徐明。这个在同时呢，在公诉人指出薄熙来这是翻供的情况下，薄熙来又为自己辩解说，这个自己并这个行为啊不叫做翻供。他说，中纪委对我审查阶段呢，这个专案组多数人是文明理性的，给我吃住挺好，伙食不错，有医疗保障，多数同志文明礼貌，但这种情况并不排除我所说精神的压力，这种精神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薄熙来一方面否认了自己在之前给中纪委自书材料中的几乎是全部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呢，又强调中纪委对他并没有施加任何违法的手段。 是，我们来看一下公诉人在当庭是怎么样反驳。他说，薄熙来在庭前会议时呢，认可中纪委办案人员是文明理性平和的，而且检控使用的是他自己写的材料，当时并无他人在场，他完全是自愿书写，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可以不写。薄熙来说呢，中纪委的确是文明理性，给我吃住都挺好，活是不错，有医疗保障，多数同志文明礼貌，但是呢我仍然有精神压力。他说，我不是一个完人，也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法官呢当场表示已经明白双方意见，合议庭会研究。好，马上来听一下专家阮教授对于当庭翻供他有怎么样的解读。听 被告人薄熙来他自己说，我原来那个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我不得不承认了。那么什么样的强大的压力，那么你今天翻供了不承认了，那么真实的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你也应当给出一个真实的事实的这么一个说法。 啊，那么你原来你为什么做了一个不符合事实的那么一个交代，为什么会所做的交代是不符合事实的，你原来的那个压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都要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明，这样子让法庭去综合分析判断到底是要采信他原来所做的那个有罪供述，还是采信他今天在法庭上所做的这个翻供的无罪的辩解。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李庄是怎么样看中纪委的这个调查材料在法庭中他所具备的这个证明力的。确实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注意到有一位律师，知名的陈有希律师，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称呢中纪委他的侦查权力恐怕是有疑问的，但是中纪委出的这个调查的材料可不可以被当作是这个证据用在法庭上，这是一个本案的关键了。我们来听一下李庄的分析。 你甭说是给中纪委，不要说给中纪委，你就给你老婆写封情书，如果能反映出一个问题来，这都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一点明白了吗？你给你太太写个情书行吗？但是如果这封书证里面能够论证，能够印证你的犯罪事实，它就是证据。记住，刑诉法有一个条款，一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就是证据。无论是给谁写，给谁写不要紧，就给凤凰卫视写都不要紧，但是他能证明一个犯罪事实就可以了。再者说，这里面也不全是给中纪委写的，很多都是在侦查机关给检察院写。 好，刚才两位专家的看法综合起来，就是说如果你要翻供，你首先得有足够的翻供的理由，必须证明刑讯逼供，或者说有其他相反的证据，否则的话这个翻供恐怕不能够成立。第二方面，中纪委的这个自书书应该是具有法庭的效力的，是可以当作证据来使用的。三立化新闻今天为你全方位解读昨天的庭审现场，我们休息一会儿，接着继续解读。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带你重回薄熙来案庭审现场，全方位的解读证词以及双方的当庭辩论。在昨天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在博古开来不是亲身到庭，但是提供了一份证人的证言，里面就按照公诉方的这个意见，就证明了薄熙来有贪污受贿的这样的一个罪证。那我们来听一下博古开来的证言当时是怎么说。 博古开来的原话是说，他在家里拿过两次钱，一次是几万元人民币，一次呢是八万美元。拿走八万美元时间他记得比较清楚，是在2005年的下半年，他从保险柜里拿走的美元都是百元面额的，这些呢是他们两个人才能打开的保险柜里的钱，别人是打不开的。他把这些美元都陆陆续续带到英国，用在他和博呱呱在英国的开销。他说呢，拿走人民币呢也被陆陆续续花了，用在我们的开销之上。我们家呢在大连有一个保险柜，是放在书房内，是我和薄熙来共用的。调到沈阳工作之后呢，就一起把保险柜搬到了沈阳家中的书房里面，后来就继续搬到了北京家中的书房内。柜中呢是存放过美元和人民币，这些钱我每次出国都会带一些，我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分别从中取过5万美元、8万美元和几万人民币，除了随身带去的部分，余下的存入我在中国银行的两张信用卡之中。从保险柜内拿走的钱都在国外生活中花了。大家而且要注意到，他说的5万美元和8万美元跟唐湘林指证的两次送钱送给薄熙来的金额是一模一样的。 好，这个证据的可信度全且不说，出现 这个妻子指证丈夫的情况，这个在法庭上面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我们马上请阮教授来进行点评。 没错，那问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说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指控，薄熙来的对于古开来的指证，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非常滑稽，非常好笑，而且说他是精神有问题，所以用这个来证明他的证言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庭审的证言一在微博上传开之后，很多人觉得这也许是那一刻最为精彩的一幕，这可是一对革命夫妻啊！你看到这对夫妻一起挨过这么多年，现在是妻子站出来亲自指责她的老公，并且是老公对于用一些似乎有一些人身攻击的语言来回击她，这样的场面实在是不好看。来听一下阮方明律师对于这样的指证他有些什么解读。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可能控方也是没有办法。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几千年的那个就是封建法制一直流传的，那就是亲情相依啊，通常来说近亲属之间不做对自己其他近亲属不利的这样的一种证词，即便有这样的证词不在法庭上进行出示作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另外那个近亲属是有罪的啊。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几千年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流传了啊，在封建社会一直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还是符合中国这种传统道德的，也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这种伦理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就被破掉了。因为我们当时从执政党来说，一直以来就是盛行的，只要服从某一个政治目的，比如说到了文革就发展到顶峰，只要对毛主席忠、对党忠，那你就是妻子揭发老公，然后儿子揭发父亲，这种情况服从谏官。到了最近，上一次这个就是最近这一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其实呢也引入了这个亲情相依的相关的部分。但是如果说这一次在薄熙来的这个审判庭上依然出现了他妻子所做的证言，而这个证言成为关键证言，是对薄熙来不利的，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法治还有待进一步的，还稍微觉得有些遗憾。 好的，在这个古开来的证言出现了之后呢，薄熙来是怎么回应的？他开头就说，我觉得古开来的证言非常滑稽，非常可笑。为什么滑稽，为什么可笑呢？薄熙来举的例子是，古开来就在我们71号房另外一个巨大的保险柜里放着很多钱，大大高于这8万美元和大大高于这5万元人民币。古开来所具备的钱远远高于5万美元、8万美元、5万人民币，他有那么低级在我们共用的保险柜里每次花得干干净净吗？我觉得不合常理。同时这个时候呢，薄熙来的辩护律师补充道，古开来在2000年去英国之前一直做律师，其当时的人民币一直他的财产至少有4000万，也就是到2002年的时候古开来就已经很有钱了。这样的辩护为了证明薄熙来没有收受这个5万美元、8万美元这一笔钱，他的这个理由是其实家里真的很有钱，这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呢？我们来听一下李庄的分析。 暴露了很多丑陋。什么丑陋呢？那古开来跟我一见面谈什么5万、8万、10万的，这是我们根本不谈。你说轻易不见面能谈这个吗？好，说这一点就恰到好处了，不要再往下说了。什么我们家多少个保险柜了，我们家71号院还有巨大的保险柜了，什么他拿个5万、10万的、8万的美金，这事我跟他怎么能记住这个呢？言外之意，我们家有很多的钱，这一点他是把自己给套里边了。如果说这很多的钱再加上他以前所说的 我太太多少年就不工作了，都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了，儿子呢又是全额奖学金，可是法庭上暴露出来的薄瓜瓜和古开来一年在海外花几百万，而你一个市委书记的收入是多少，就从这一点上弄不了你这个罪，你起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你也是有的。当然了，律师一看他说了这么多，马上律师也跟着着急，说02年之前古开来就有4000多万的存款，还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有4000多万， 是 这又乱套了，光顾前不顾后了，顾首不顾尾，你4000多万02年查一下地税局，你有4000多万的完税凭证吗？如果说没有，那涉嫌偷漏税；如果说你这4000多万是吹的，那么好，那你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另外，这个古开来呀，他如果是承认了这么收钱，那他是什么呢？他是受贿罪的共犯、从犯。 好，李庄刚才点出了这个辩护方在这一段辩护词中可能引来的其他的问题。薄熙来当时原话中还有一句说，我始终认为薄古开来还是一个有文化品位的人，是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她每次见到我总要谈一些和我有共同语言的事情，而我和她的接触很有限。这个07年之前他一直在国外，07年之后呢，07年前我也很忙在商务部工作，我们本身见面的时间很有限，更不可能谈什么报销机票和住宿费的事儿。博古看来不可能在我面前表现得这么低级。 是，总结起来也就是说，薄熙来对于主要的受贿的罪名，也就是收受唐潇林110万元人民币的汇款，他是做了措辞非常强烈的辩护。而么在昨天的一个受贿罪名最核心的部分呢，应该就是检方指控大连富商徐明给薄熙来及其家人在法国的这个康城，也就是戛纳，买的价值呢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别墅。薄熙来呢在庭上就表示说毫不知情，我们来看他怎么讲。他说，我不清楚，徐明说的，我不清楚薄熙来有否参与审批万达集团的大型娱乐项目直升飞球，没有说过为其儿子薄瓜瓜报销机票、支付信用卡账单、购买电动车的事，也没有提过为古开来购买贵重物品，薄熙来也没有和徐明说过别墅的事。在沈阳薄熙来家中，徐、古、薄三人看别墅幻灯片的时候，古开来没有提过房屋的大小价值，当时薄熙来也没有说话，徐明不断的简单的回答没有，整个证词让薄熙来完全是脱出受贿的指控。薄熙来最后还对徐明说谢谢你，实事求是。但现在最关心的是他的儿子薄瓜瓜，我们看到在证词当中也是不断的被提及，那么即使他现在人在纽约，是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期间，他本人是否也要负上刑事责任？来听一下阮教授的说法。 他的近亲属单独构成相关的这个贿赂犯罪，如果这个官员是知情的话，那么这样子呢就变成一个共同犯罪，共同的受贿犯罪。这里呢还是涉及到一个证据，涉及到一个事实问题。薄瓜瓜如果是利用他父亲担任那个领导职务的这种影响，在外边打着他父亲的旗号为人家办事情，结果呢事情也办了，钱也收了，薄瓜瓜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他也是构成犯罪的。如果说父亲是不知情的话，那么当然现在薄瓜瓜在国外没有把他那个追究到案，如果是能够把他追究到案的话，这也是一个独立的犯罪。 好，这个是关于薄熙来的另外一位家人薄瓜瓜可能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可能也牵扯到一些法律的责任。但是在主要的这位证人呢，薄熙来和徐明之间是在昨天是发生了一段非常某种程度上非常精彩的一段法庭的对话。薄熙来连问了徐明十几个问题，而徐明几乎全是以没有、不这样的方式来作答。 薄熙来希望以此能够证明自己和徐明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的熟悉，而徐明呢也没有在事后给他好处或者说给他报仇的这样的动机，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呢？我们来听一下李庄的分析。 薄熙来你看他侃侃而谈啊，他有时候自己把自己给装坑里了，自己把自己给套上了。他前面说我跟徐明啊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我就瞧不上他，我跟他没有单独在一起待过，前面是这么说。后面当庭的对质，徐明说了，我们在你家的餐桌上见过面吧，好，这算单独是吧，你在商务部以后你亲自给我打电话，我到商务部你还下来到停车场的过道里，我们俩散步私聊， 嗯， 这是事实吧。一下就戳破了他前面说的我和徐明单独就没有见过面，我根本就没有就跟理过他， 嗯， 戳破了这种前面的谎言。他如果说虽然说徐明说了这个话题以后是徐明点开的，也但是有一个关键点，薄熙来没有反驳没有推翻。假如是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比如说法官问或者薄熙来问，我没跟你单独见过面，徐明这时候说了，你还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商务部呢，我们俩那个停车场的过道里面还聊过呢，你还跟我说这个你对开来和呱呱的好我都记在心里，这个时候薄熙来勃然大怒，胡说八道，徐明你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给你打的电话，你有证据吗？他应该跳出来当场反驳，这可以。那么徐明的口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恰恰薄熙来没有这么做。如果是真是无中生有，你想想以薄熙来的秉性脾气和性格，他能不当场反击吗？他能容忍了徐明这么胡说八道吗？他没有，因为他没有底气。 好，这个徐明在昨天的庭上是提供了一段证言，公诉人问你与薄熙来或其家人都有哪些不正当的经济来往，徐明回答有一些经济上的往来，2000年古开来提出其在法国买别墅，我为其提供了323万美元以及一些在旅游门票和在国外的费用，帮助了一些其儿子及朋友去非洲旅游，我也提供了10万余元，呱呱喜欢一个电动车大约8万余元也是我给其买的，2001年10月期间博呱呱信用卡大约30余万元人民币是古开来找我后我帮着为其支付的，这是昨天在审理薄熙来涉嫌受贿罪部分最大一笔金额，这个徐明是公诉人指控他行贿超过2000万元，而徐明是提供了上述的这一段证词。 是我们刚才为大家分享了几段可以说昨天庭审现场最为精彩和这个高潮迭起的部分。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非常想送一首歌啊，送给刚才说的这个革命夫妻，是来自郑中基的这首《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大家留意歌词。 也曾做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地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 了解你误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 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时间来到了香港时间的中午12:36，好，我们刚才在电视直播上面看到呢，是刚才在济南中院的审理现场，控方出示了古开来的证人证言的录像。昨天呢，古开来的证言大部分呢，以我们从庭审记录看到的情况是文字版本，今天呢出现了有画面的版本，因此也是让很多人得以在这个时隔了将近两年之后，终于又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古开来的样子。那在昨天的整个庭审进行了一天啊，可以说双方在法庭上面是控辩双方是你来我往。那总体来说，双方的这个不管是控方的这个进攻还是辩方的这个防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之处？哎，我们来请李庄点评一下昨天的控辩双方的表现。 因为他是学传媒的，他比较懂这个传媒的重要性，他也知道他的案件是受世人瞩目的，所以说他的表演可以说表演非常到位，薄熙来的表演非常到位，所以说他这种表演欺骗了一大批非法律专业的人，就认为他什么胜了，他这个略高一筹了。实际上法律人心里都明白，他所说的一切，你比如说他一上来就翻供，你要推翻原来翻供是可以的，法律也没有说禁止翻供，是吧？ 嗯， 但是你翻供得有两个法定的理由。第一，你必须得说出来你原来的口供是在刑讯逼供下违心的做出来的，你得拿说这个，比如说他们打我了，吊起我来，或者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不给我饭吃，虽然没打我，但是按照法律规定采用饥饿这个口渴憋尿不让睡眠等等，这也算刑讯逼供，你说出一样来也可以。他没有，相反他说人家对他很好， 所以说从这个排除法上来讲，刑讯逼供的翻供的理由是没了。你翻供还有第二个法，那必须是拿出相反的证据来推翻你原来的口供。他没有，他就说我压力大，我原来就想拿两个大单表示一下，意思一下，这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就行了。这哪像一个政治局委员说的，这哪像一个跟随律师生活多年的一个市委书记说的，这根本也不像一个政治家说的话。他虽然媒体理论上客观实践上他运用把握的好，但是在法律的证据固定上他不真诚，他也不专业。在辩方的这个阵地上啊，包括薄熙来啊，包括他的律师啊， 嗯， 当然他们很顽强啊，很坚强，很强硬。如果从态势力度上讲，控方的攻势，控方的攻击力不太猛烈， 嗯， 控方的攻击力确实不太猛烈，但是你要是公开这么一个受世人瞩目的案子来讲，控方的攻击力啊，我是指的攻击力， 嗯， 他的这个法庭辩护的力度欠缺一点。但是如果不是这么受世人瞩目的一个案子，如果在一个小范围的法庭里面，这些证据都没问题，就是现在从法律上判他是一点问题没有。 是，那么昨天薄熙来的表现呢，其实也让昨天是出席旁听的他的家人都感到非常的出乎意料。他的自辩呢，确实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权利。那有学者也评价说，他非常清楚这是他的一个历史告别演出，必须得为自己树立一个英雄形象。 这样的自辩可能他有一些媒体或者说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法庭上这样的自辩，他这个思路到底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李壮，是具有长期做刑辩经验的这一位律师啊，他的代理人也经常遇到这种刑讯逼供的问题，他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请他来评价一下薄熙来昨天这个自辩的思路到底有没有问题。 他脑子里边有一个观念，你知道吗？他的观念就是，你谁送了钱了，谁送了物了，谁送了别墅了，谁给了他太太呀儿子什么东西，他一概是他不知道。他认为这么着就没罪了，这是他认为，但是法律可不这么认为。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是六部委的司法解释，还是刑法的有关的相关的规定，他的夫人，他的家人，他的太太，甭说这个，他的只要他的亲属如果是收了，他知道而不制止不退回，这已经构成犯罪了，这是很清楚的，这是有明确司法解释的。所以说呢，他现在就把住一点，一问到关键时刻，就是比如说他问那个唐潇林还有一个那个 徐明， 问什么问题都是，哎，这个问题你跟我说过吗？那边说没有。哎，你跟薄瓜瓜也好，跟古开兰也好，你给他们钱，你跟我说了吗？啊，没有。哎，说我找你要过钱吗？没有。他认为这就没事了，就是他有一个误区就在这儿。 好，接着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昨天薄熙来在庭审现场上的表现，包括他作为这个被告人的气势如虹，甚至让人觉得控方是稍有准备不足这样一个表现，最后会怎么样影响他的量刑结果吗？来听一下阮教授。 控辩双方还有一个辩论，如果说我这里假设一下，控方的证据根据法律的规定啊，我们的证明标准是确实充分，如果确实充分，最后法庭也认为证据是确实充分，那么被告人的否认呢，就变成是狡辩了，是抵赖了，或者说他的不承认是不可能被法庭采信的。那么这样子呢，势必就会影响到，他这个认罪态度不好，这是一种可能性。那当然会影响到他的量刑。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对控方的证据提出否认啊。那么这种否认呢，经过控辩双方的下一个阶段的相互辩论之后，法庭综合考虑控方的意见和辩方的意见，如果法庭认为被告人薄熙来的这个辩解或者说否认确实他的相关的这个事实的这个证据啊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被告人薄熙来的这个辩解可能就要被采信了，那这样子就不影响他的这个认罪态度。那么检察机关呢，对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犯罪嫌疑人，他肯定也是慎之又慎，不可能是非常的草率。因此从常情常理上来推断，薄熙来全面的否认和翻供吧，我认为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认罪态度，会影响到他未来法庭对他的量刑。 是，所以呢，大家不要被表面给蒙蔽了。即使呢，现场看起来确实是游刃有余的薄熙来，但是如果真的是从刑法的角度上来说，未必是为他赢得先机，有可能还会加重刑期。 是，如果把昨天这个庭审看成一场比赛的话，恐怕薄熙来这一方是得势不得分。那最关心的，今天庭审进入到了第二天。按照之前宣布的这个议程呢，很有可能将会进行关于薄熙来涉嫌滥权这一项滥用职权，这就直接相关到王立军案了。在这个案件今天的审理过程中，薄熙来昨天说的这些话会对今天的案件审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我们来听一下李庄的分析。 在王立军的问题上，在海伍德的问题上，古开来这个王立军和薄熙来，王立军和薄熙来已经构成共犯，起码最次他是个包庇犯罪吧，包庇犯罪最高可以判10年的，如果是滥用职权罪最高只能判7年。所以说如果在韩武德的问题上，薄熙来我认为他可不是滥用职权，他起码是包庇。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知道了古开来是派英国人的事，你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没有向上级有关国家机关汇报，也没有下令抓捕杀人凶手你的太太，也没有指挥你的部署司法机关去立案调查侦破此案，而是跑到了昆明去喂鸽子，你这个时候已经涉嫌包庇犯罪了。 好，在两分钟之前，我们在微博上看到济南中院终于更新了这个大家等了很久的庭审记录。庭审记录这一份呢，可以总结为5个字：房子和孩子。基本上这个控方的证据指向是薄熙来对于徐明资助在法国购买别墅的这件事情是知情的，同时呢，另外一份证据就已经把整个庭审的过程带到了下一个议程，也就是薄熙来涉嫌滥权，在英国商人尼尔伍德被这个博古开来毒杀的这个案件中的控方目前的证据是指向薄熙来对事件知情。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庭审记录还没有公布薄熙来以及他的辩护律师对于这样证据的一个回应。 没错，那其实按照正常的这个刑事审判的程序呢，如果说依照我们昨天公布的消息话，两天的庭审，那到了今天下午在现场的这个调查结束之后呢，是应该立即进行这个辩论的。那看到今天的节奏呢，刚才我们跟前线记者娄宇明也已经有个连线，就大家的观察和猜测都认为可能这两天庭审结束不了， 审不完。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有点失望哈，就说没有办法在当庭听到他的宣判。那么三地话新闻我们今天就只能关注到这里，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 分 解。 你是说他应该都是挺好，只是他太过感女 哇，你这一句话有点得罪了我。我不是港女吗？ 正牌港女。 领导没有说，所以我没有做。哇，这些是不知所谓的答案。 人力上司， 我看他的这个电邮的时候，我告诉你，七点多是下班时候，我旁边是站着无数的人包围着我的时候呢，我哭了出来。 性情中人。 我们有六队，每一天一队有一部车，我们租车到该去的时候，就是去一些没有人去的地方，这个才有意思。 大慈善家， 大家好，我是何金莹 Ada。 凤凰 U-Radio 全新节目《创新迎向》，主持人何静莹 Ada 不单经营社会企业，也热心公益。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和嘉宾和你一同分享各阶层的人生故事，发掘生活正能量。 本周的动力火车迎来了刚刚发表自己第七张专辑的周笔畅。 Hello， 我是 BB 周笔畅。 冷的黑咖啡，低调低谷，寂寞深好。 出道八年，经历起起伏伏，如今自己做老板，也面临不少难题。 沟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很胆怯的一个事情，我自己觉得，然后越做好像越不知道要怎么样往下做。 连一扇窗都关不住了，何须闪躲。 中国大陆再次掀起了选秀潮，晋升选秀元老级人马的周笔畅不敢回首往事。 再回看那2005年的时候的那个比赛，然后都在说，这以前真的是完全没有造型可言。 周笔畅的老板生活，本周六、本周日下午3点，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动力火车准时出发。 把最好的世界还给。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呢是这个马尼拉人质事件3周年哈。那同时呢，我们也是看到呢，这个三名死者家属昨天是入禀了这个香港的高等法院，向菲律宾政府以及8名涉事官员是提出索偿。 没错。 那很多人呢，在最近其实特别关注这个香港人质事件，除了这个3年的这个周年之外呢，还有看到最近这个台湾渔民是被枪杀案件，是在这个3个月内是解决了。所以很多香港人说，为什么台湾渔民事件可以3个月？解决，可是香港人质事件3年还没有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那内地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 向听众呢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大家开通到今天下午的1点，欢迎各位打接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 好了，已经有一位这个听众在我们的线上了，是我们的夏先生。夏先生您好。 您好。 来自哪里？ 我姓夏的。 哪里？ 您来自哪里，夏先生？ 在香港。 香港的，香港的这个夏先生哈，问一下，您觉得说为什么香港这个菲律宾事件3年还没有解决？ 我觉得那个谢先生那个领嘴的哥哥，他太斯文了，太静静，他只能够走来走去。我觉得他应该走进那个国家，找那个家，习习近平，中国组织。找他，跟他，给他一发表一个意见。 应该您觉得说他应该把这个情况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他来反映一下。 是的，因为香港那个梁振英，他也是一个普通的领导人，他也是没有能力跟那个香港那个领队的哥哥，给理论。因为这是国家的主权问题，菲律宾根本不怕你香港的。他那个台湾事情，因为是国家对国家。所以他们3个月就解可能要解决那个事情。 好， 谢谢夏先生哈。所以您就说， 没错，在香港在外交的这个对等性上可能差一些，以至于对方不会那么重视。就包括让我们想起来，当时事件刚出来的时候，曾荫权是打电话给阿基诺三世，后来也是被对方甚至是有种蔑视的感觉。 对，说到因为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哈。下一位是卢先生，卢先生您好。 那你好，你好。 嗯，罗先生来自哪里？ 我在来自香港。 嗯，好，也是香港的罗先生，想请问一下，您觉得说为什么台湾渔民这个事件三月解决，可是香港人这事件三年还没有解决？ 我感觉到啊，就是这个中央，你知道我们香港外交和这个军事啊，还是中央来做的，对不对？ 是 这个事情方面呢、啊，有一定程度是在也应该由外交部来处理。 嗯，所以您觉得是还是跟这个中央的外交部没有好好把这个事情哎这个处理好是吗？ 对啊，应该是怎么样的？有中央那个也外交部那个部门应该有给那个菲律宾一点压力啊，给他们一点压力啊，不然他们就不理睬我们香港人了、啊，对不对？ 好， 谢 谢您， 谢 谢 罗先生， 跟刚才夏先生的意见一致，也是觉得港府目前解决不了，必须是向中国的外交部来求助了。 嗯，好，那刚我们听到的是两位这个来自香港的朋友，接下来我们想听听这个一位北京啊内地朋友的意见。哎，我们的老朋友赵先生，您好， 你好， 嗯，您怎么来看？ 啊，因为我觉得人质问题是一个孤立事件，是菲律宾警察局的素质问题。所以呢，他赖着不赔钱呢，就能反正没人追究，或者追究不利呢，他能少赔就少赔点。但是像渔船开枪，那是领土问题，他是面对的大陆和台湾的压力，美国肯定也起了很多作用，不希望他小兄弟内讧，所以菲律宾呢，很快呢就赔偿了。而且他为什么要赔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一个小的国家，他没法跟中国在武力上拼。所以他只得寄托国际法庭，所以呢，他现在做一个表态，做个姿态呢，是为了将我们军说，你看我们符合国际法律，所以我们希望呢，国际那个法庭呢，我们尊重国际法庭的判决，所以他是出于这个目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近20年了，国际上领土纠纷还真没见过，是因为动武，你占领人国家把领土解决的，比如太监的神庙也是通过谈判，是吧？ 好，谢谢北京的赵先生哈，我明白你的意思，说哎，可能这两个事件性质本身不同，这个与台湾的事件是牵涉到领土问题哈，而且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渔船，可是这次菲律宾事件 呢， 是一个 事件呢，是一个单个的事件， 个 例的事件， 个体的情况。下一位这个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啊，孙先生来自哪里？ 啊，我在沈阳。 沈阳的孙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香港人质事件为什么三年还没有解决呢？ 嗯。其实是这样，这个事儿我觉得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就跟台湾目前就是前两天出现那个情况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性。第一个台湾本身就是美国的就盟友，他是两个小兄弟嘛，菲律宾和美国台湾之间发生事情，可能美国肯定会从中去做一些调节呀沟通的工作。那反过来呢，说中国大陆香港的这边的情况是出现情况以后他为什么不理不睬，其实就是一个在政治上的一个考量的问题。他本身来讲也是说通过这样的事情来试探你的反应，试探你的压力。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反应和压力是非常及时和快捷的。 对， 第一个我们要做什么，第二个我要做什么，第三个我要做什么，让你国内就产生一种很大的一种压力给你当政的政府。 所以您觉得香港和所以您觉得香港这边的政府给到的压力足够吗？ 我觉得背后是看大陆的支持程度怎么样。 嗯，那大陆的支持够吗？ 我个人觉得欠一些，因为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台湾能够采取一些强力的措施的话，它就会让菲律宾感到无形的压力的话，那么且不说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含义，那么如果大陆真是想能够采用一些措施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很快就会解决。 嗯，所以我可以总结您的观点是说，觉得香港和大陆政府给到菲律宾的压力还不够，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结果。 压力不够，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嗯， 好，谢 谢，谢 谢 这位沈阳的孙先生。 感谢。 我们还记得当年事发的时候呢，香港政府是旋即对菲律宾是发出了黑色旅游的警告。那现在呢，是时过三年，看到这个旅游的人数是慢慢的回升了。其实， 嗯，好，我们最后接听到叶先生，叶先生您好， 我姓崇。 哦，不好意思，崇先生。 是， 崇先生，我想请问您怎么看香港人质事件这个情况？ 其实香港人这件事情呢，菲律宾根本就不理他，不理我们。OK， 就是说我们在香港应该使出杀手锏，让菲律宾感到疼才有效。 嗯，什么样的杀手锏？ 比如说，你菲律宾女佣在香港那么多人在那边打工，为什么香港不能够换 换成一个国家的进口女佣，比如说像泰国跟中国比较友好的了，对不对？而把菲律宾女佣停止签证，让她感觉了痛，是发觉了事态的严重，她才会出面解决。因为香港的状况跟台湾的状况不同，上次台湾的渔船是美国人在后面使劲儿，那她等于是美国养的狗一样，那美国人在后面使劲叫她赶快摆平，她就出来赶快跟台湾三个月之内搞平，她怕台湾跟中国大陆越走越近了，但万一联手起来搞事儿，所以呢，他就赶快出面听美国的话。 所以您觉得香港应该这个禁止菲律宾外佣，从经济手段来给压力？ 对对对。 好的，谢谢这位香港的听众，谢谢你。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接听到这里，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 下周再见。